相对于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跟里登公爵，永历新皇帝艾芬约瑟夫即位，帝国境内影响力数一数二的贵族布朗维克跟利海姆侯爵也正悄悄地集结势力，将要推翻这个决定。就这样，永皇派里登跟罗格兰为主的一帮人，以及布朗维克跟利海姆这帮人对立的态势一直在升高。 您说到底在搞什么鬼？就算布朗维克公爵跟利海姆侯爵联合起来，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不管怎么说，还不都是因为里登侯爵是永皇派的人吗？ 什么嘛，我看根本不是他拥护皇上，真正的问题出在那小子身上，他不是战争天才吗？ 不过我听说他的部下全都是一些精英的。 你是说罗格兰侯爵？这可真叫人头痛啊。 真是的，我们到底该支持谁呀？ 爸爸，你到底在想什么吗？ 没有，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说得很对，你刚刚说银河帝国的命运对我们马林家族的前途没有什么大碍，对吧？ 哦， 爸爸，那你到底做了决定没有？ 我希望能够保持中立，万一办不到，我是依附在布朗维克公爵下的帝国贵族，所以我当然…… 爸爸，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文明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不会灭亡的，我想我们银河帝国应该也不会例外吧。 西达，你想说什么？ 我们黄金树王朝已经存在了500年，而且一直是以少数贵族统治大多数平民的方式存在的。 西达，哎，西达， 以前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现在也应该落幕了吧。 你的意思是要我支援罗格兰侯爵？ 没错。 可是， 更何况支持罗格兰侯爵才有正当性啊，他是永历皇上的嘛，跟他比起来，布朗维克公爵那些人只不过是一群野心勃勃只会为私利作战的一帮人，更何况布朗维克公爵那帮人其实大部分是贵族组合的，我们马林家要是加入他们的话，地位恐怕是无足轻重的吧。不过对罗格兰侯爵来说，我们的加入却有政治意义，我相信他一定非常欢迎才对。 也许你说的对， 所以我很希望这场战争罗格兰侯爵能够获胜。 啊，嗯，我明白了，既然你这么说，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你是马林家的继承人，你的前途比什么都要紧，希望你好好的干，将来不管结果怎么样，爸爸都不会后悔。 爸爸， 你不必为了马林家想那么多，你可以把马林家当成是自己的踏板，好好走出自己的路，这样你懂吗？ 谢谢你，爸爸，谢谢你可把马林家的命运交给我，还有，要谢谢你把我生在这么精彩的时代。 小姐，西达小姐， 谢谢你来接我。 你稍微等一下，我会到鸡汤门接你吗？ 无所谓，班机比想象中早到了一点。 我好久没有回到领地去了，那边情况怎么样？伯爵老爷已经痊愈了吗？ 啊，他已经全好了，其他一切都没有变。对不起，我想先去一个地方。 不先到本宅去看一看吗？你想到哪儿去呢？ 我要到罗格兰侯爵官邸去。 那些贵族是不是显得惊慌失措呢？这可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喜剧。 如果结局不是很完美，应该称不上喜剧吧。 哼， 不过要是这些贵族团结起来，不管是武力或是财力，都会比我们还要强大， 所以才需要在他们做出冷静判断之前先激怒他们。对了，报告还没出来吗？ 是的，今天布朗维克公爵的确假借着云游会的名义召集了利海姆那帮失意的贵族，我想他们一定会有所行动才对。 虽然帝国贵族多达好几千户，不过呢，有用的人才却是连一个都没有，就算把他们当成敌人也胜之不武啊。 我是马林伯爵的女儿西达马林，莱因哈特元帅。 很可惜吉尔艾斯不在这儿，他跟你们马林家有一点渊源，这点你知道吧？ 是的，我知道。去年的卡特罗动乱是他救了我父亲。 刚才他还在这儿呢，很不巧的跟你错开了。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特地来报告元帅，这次国内发生内战，我们马林家完全站在元帅这边。 哦，什么内战？ 就是元帅跟布朗维克公爵的战争。 哼，你说话真大胆。其实就算真是这样，我也不见得会赢啊。你为什么肯站在我这边呢？ 元帅一定会赢。 哦， 布朗维克公爵跟利海姆侯爵，他们两个人只是暂时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彼此根本没有协助的诚意。不管怎么说，军队指挥系统无法一元化，这点就是致命伤。就算他们整体兵力比元帅强，我想也不是元帅麾下大军的对手。更何况光靠那些贵族士官根本没有办法打仗，因为实际上战场的是这些士兵。你说平民跟下层贵族的士兵到底会支持元帅还是布朗维克公爵呢？答案难道不是昭然若揭？ 你果然很有见地啊。那好吧，既然这样，你就加入我们吧。马林家当然不用说了，凡是对我友好的贵族，我一定给予特别的礼遇。 承蒙元帅这么厚待，我一定会尽力说服知己好友帮助元帅。 哼，你们这么支持我，我当然也不能怠慢。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你可以尽管开口，没有关系，千万别跟我客气，知道了吗？ 既然您这么说，那我要请元帅帮一个忙。 请说。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请元帅发一份公文，保障我马林家族跟领地的安全，好吗？ 哦，你要我发一份公文？没问题，今天我就把公文发给你。 谢谢元帅，我代表马林家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永远对你忠诚。 但愿你能够办到。不过谢大马林小姐，不过我很好奇，你也要我向你打算说服的那些贵族提出同样的保证吗？ 这就要看各家族有没有这个需要了。如果说要元帅一一去办的话，这么多个家族，我想也太麻烦元帅了吧。 啊，抱歉，一时失态，看不出你这么深谋远虑，西大马林小姐。 打扰一下元帅，那些失意贵族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了。 西大马林小姐，今天很高兴能认识你，下次找个机会我们再一块用餐吧。再见。 一些看不惯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跟里登公爵横行霸道的贵族，来到布朗维克公爵别墅所在地利普修达特森林，秘密的缔结盟约。这次结盟就称为利普修达特盟约，贵族的军事组织从而诞生，称为利普修达特联合军。 盟主是布朗维克公爵，副盟主是利海姆侯爵，其他参加的贵族总共有3760名，正规军和私人军队加起来一共有2560万。联合军总司令由一级上将梅尔卡兹担任。 梅尔卡兹担任指挥官？指挥官 不会吧？ 梅尔卡兹当上指挥官，这下子不妙了。 他是一个既有战机又受到爱戴的名将，不是吗？ 果然是这样。如果布朗维克公爵自己领军，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跟他吧。 就算让梅尔卡兹来领军，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根本用不着怕他。 一头狮子带领的羊群可以赶走一头羊带领的一群狮子，这件事情不能大意，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 我以为梅尔卡兹指挥官应该很欣赏你的才华才对，这件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梅尔卡兹是吗？ 我应该已经回绝过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只会造成士兵的伤亡而已。我不打算袒护公爵阁下或者罗格兰侯爵任何一方。 你说什么？我很意外你居然会说毫无意义。你认为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向皇室表现你的忠心呢？ 我认为这一次的事件根本还谈不上背叛皇上。 这是暂时性的事件，我们的目的是要把皇上从里登跟罗格兰那些奸臣手中救出来， 我们的目的是要恢复传统的旧秩序，保护黄金树王朝的神圣使命，是上天赐给我们传统阶级的任务。奥丁大神也会保佑我们，不信你等着看好了，正义是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不管公爵你怎么说， 我这样求你，你还不答应吗？指挥官，哦不，这些年轻贵族都非常容易动肝火，他们说谁敢不帮他们，不肯站在贵族这一边，就该遭到天诛地灭。其实我也劝过他们，只可惜劝不动他们。我看你要有流血的准备才好。如果这件事情变成一场血祭，那正好作为给奥丁大神的献礼。从前要给神做献礼，通常都会找上小女孩，你还有个女儿是吧？我想知道你的决定怎么样啊？是不是已经准备要回报浩荡的皇恩了呢？这可是你最好的机会啊。 公爵不嫌弃，在下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嗯， 不过我请公爵指挥诸侯们一件事情。第一，公爵已经把这场战争全部交付给我。第二，如有违背命令者，不论理由和身份为何，一律照军法处置。就这两点，我希望您能办得到。 到底怎么样？你把条件跟布朗维克公爵说清楚了没有？ 嗯， 既然这样，我想率领大军对抗强敌，这应该是军人的责任才对。 舒奈德少校，你还太年轻了。布朗威克公爵的确接受了我的条件，不过我看他很快会干涉这场战争，而且也不会服从军规，到时候他恐怕会比罗格兰侯爵更讨厌我。 会吗？ 特权会使人腐败的，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本性。即使是我没有接触军队里面那些下级的士兵之前，也没发现这种情况。 上将， 少校，有一件私事我想拜托你，你可以帮我回家一趟吗？ 您尽管吩咐，上将。 你替我向他们说声再见。 我认为没有必要做全面的对决，我们只要打败罗格兰侯爵一个人就够了。 你的意思是要暗杀那小子？ 是，只要您给我300个士兵，我相信我一定能圆满达成任务归来的。 你在说什么傻话？你们认为我赢不了那个臭小子吗？ 不，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场战争让帝国一分为二，那不管我们打赢或者打输，都会造成重大的伤害。罗格兰侯爵反正打算从破坏中寻找再生的机会，他当然无所谓。不过公爵，你有义务维持现有体制，应该不是只要打赢就行了吧？ 你少在那里自作聪明。 公爵，我要向您报告，罗格兰侯爵他是一个用兵的天才。费尔纳上校说的没错，就算你打赢了，一定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还会给民众带来重大的伤害。 打胜仗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必胜信心的人根本没有用。对了，恩斯巴，你已经开始安排脱逃计划了吗？ 是，都安排好了。 嗯，你们几个不必多想，好好的去帮帮安斯巴吧。 安斯巴，你能不能再向公爵提议一次？ 史莱德准将，公爵认为一定要从正面击败罗格兰侯爵的军队，这样子才有意义。因为呢，这是向里登公爵还有其他诸侯展现实力最好的机会，所以即使我向他建议，他也不可能会接纳我的意见。就算我再跟他提也是没用的。 难道他认为暗杀是一种卑鄙的行为？ 下一场战争我看不会只有这样。事到如今，我们只好尽力一搏了。马上召集士兵。 是。 要不就杀了罗格兰侯爵，要不就把他姐姐安妮掳来当人质。这个目标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 我们走。 完蛋了！ 我们已经被他们发现了。 上校， 没办法，马上撤退。 经开始了。 莱因哈特， 姐姐，你不用担心，吉尔艾斯会负责保护官邸的安全的，你不用担心。我现在必须要赶回元帅府去了，姐姐，你自己要多多保重，我先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 好像是费尔纳自作主张独断独行。 什么？混账，居然敢乱来！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就没有办法了，现在只好马上离开奥丁。 难道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不愧是罗格兰侯爵跟他的部下，没有想到对方居然没有上当，这一下子我们该怎么办呢？ 情况怎么样？ 哈，跟原先的安排一样。 太没有礼貌了！我不知道你为了什么事情来，一步登天的臭小子，难道连礼貌也不懂吗？ 实在是很对不起。我想你必须接受时代已经改变了这个事实，艾伦坡元帅。 你就是史莱德准将对吧？听说是你向布朗维克公爵进言，想要暗杀我，是事实吗？ 一点都没错。要是公爵接受了我的提议，现在被戴上手铐的应该是你才对。我实在觉得很遗憾。 你为什么要提出这种建议来？ 我认为，与其让无意义的战乱耗损国力，造成民众的伤亡，还不如忍受一时污名，这样子倒还好一点。 哼，看来你一点都不怕死。我会发给你通行证，让你回到公爵身边，继续向他效忠。 如果可以的话，请你让我继续留在奥丁。 难道你不想回到公爵的身边吗？ 如果再回到公爵的身边，他一定会怀疑为什么你肯放过我。布朗维克公爵这个人一向不太相信部属会对他忠心。 原来如此，那这样吧，干脆你成为我的部属好了。 谢谢元帅这么看得起我，不过我没有办法跟过去的长官为敌，这一点请你谅解。 好吧，那就随你便好了。 华伦指挥官，有艘战舰无视于我们的警告，打算逃走。 什么？发动攻击？不过不要一开始就击中它。 我是布朗维克从前的部下费尔纳上校。 从前的部下？ 是的，从今天开始就不是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成为元帅的部下，为元帅效力。 我想知道你的忠诚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变来变去的。 忠诚这种东西，只有奉献给了解它价值的人才有意义。对不懂得用人的长官尽忠，那简直就像是把宝石扔进泥里去一样。对整个社会来说，不是一种损失吗？ 好一个厚脸皮的家伙，欧贝泰。 是， 这个家伙就交给你，让你用吧。 是。 指挥官，有一艘以民间船作为掩护的船出现了。 什么？简直是卑鄙！ 指挥官， 没有别的办法了，全舰停止炮击。 军务省跟总指挥部已经尽力围堵了，不过很可惜，还是让布朗维克公爵跟利海姆侯爵跑掉了。幸亏曾经参加利普修达特盟约的3760名贵族中，有625名已经被我们逮捕了。 嗯，总算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认为布朗维克公爵他们逃离首都之后，恐怕会以几个要塞作为根据地再度发动战争的。 嗯，你认为他们会选哪里？ 他们大概会选择秃鹰之城这个要塞吧。 嗯， 欧贝泰完全猜中了，利普修达特联合军全部集结到了秃鹰之城。相对之下，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却身兼帝国军三长官之职，皇帝赐给他帝国军最高司令官的封号，同时命他讨伐利普修达特联合军。 什么名称？ 是敌军在公文上还没有正式的名称。 哦，我想到一个不错的名字，就叫他们叛军吧。 指挥官是说叛军吗？ 没错，统领帝国境内，务必让这帮人全部都知道他们就是叛军。 是， 马上出发，直捣叛军的巢穴秃鹰之城。 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宇宙历797年，帝国历488年，帝国标准时间4月6日，这场将帝国一分为二有史以来最大的内乱终于爆发了，而这也是悲剧的开始。 帝国内战发生的同时，同盟军首都海尼塞也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这场政变令扬威利百感交集，偏偏他又奉命讨伐叛军。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杨舰队出动。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